下周开始很多学校要陆续开学了。我不晓得这段时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什么，幸福传道，彼此相爱。我不晓得我们这段时间从一月份到现在有没有人觉得自己幸福传道，彼此相爱都做到了，还是说我想要做可是我不晓得怎么做，或者是你觉得哎呀我做了可是觉得哎呀好难哦，真的好像彼此相爱并不是那么容易耶。我在想有没有一种人来到上帝面前祷告的时候他不敢讲真心话，或者是呢请思考一下，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论是我的家人朋友长辈或晚辈，他们是可以对我讲真话的人吗？还是我自己又能够讲几分真话呢？所以有一个关键，这个关键和我们今天的信息有关，但是要谈论到今天的信息之前，我们来先来看一段影片，叫做《地狱与天堂的差别是什么》。这段影片很短，才一分钟哈。幸福传道好像比较不是那么，比较看起来好像没有那么难的样子。可是好像彼此相爱，你会觉得并不容易，因为彼此相爱本来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有一些东西会破坏彼此的关系，破坏彼此的合一，让一个原本有爱的团契、有喜乐的团契消失掉。所以，我们刚才看了这个影片之后，弟兄姐妹，你们觉得天堂是什么呢？彼此相爱，很好。还有呢？ 顾念别人。 顾念别人。还有，有没有？拿东西给别人吃，好，都是给出去的，都是愿意为别人付出的。那地狱是什么？硫磺与火湖。它是圣经的正确答案，硫磺与火湖。刚才讲什么？自私，对不对？还有呢？ 仇恨。 基本上就是自私、仇恨、自以为是，只顾自己，这些都是不好的，都是罪，而且会破坏合一，会让爱变成冷漠，也会让喜乐变成忧愁。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要来从经文来看保罗说的合一的途径是什么，什么东西会破坏合一，而什么东西会让我们可以在主的里面一起来彼此相爱跟合一。经文是在腓立比书的2章1到11节，那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我读单数节，弟兄姐妹请读双数节。第一节，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 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 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个人不要贪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他很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 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 好，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 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 这一段经文一到十一节可以分成三个段落，基本上它可以分成三点。第一点就是合一的表现，第二点是合一的阻碍，第三点是合一的途径。我们先来看合一的表现，在一二节第一节那里说，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投影片第九章，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这一段经文连续出现了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看起来好像是一个不确定假设的说法，可是在原文里面它是一个肯定的用法，可以翻成是既然，也就是说既然有什么或是已经有了什么。所以这段经文可以翻译成为说，在基督里既然有了劝勉，在爱心里既然有了安慰，在圣灵里既然有了交通，心中既然有了慈悲怜悯。我们先来看劝勉、安慰、交通跟慈悲怜悯。第一个，劝勉的意思可以翻成是鼓励的意思，安慰就是说在旁边说话使他舒畅，原文的意思是在旁边说话使他舒畅。我们以为安慰好像就是站在旁边一个人陪伴他，可是原文的意思是到他旁边跟他说话，让他的心可以舒畅，这个叫做安慰。好，圣灵里面的交通呢，在原文里面没有圣，只有灵，所以它的意思是在灵里面的团契。那慈悲的意思呢，就是心肠或者是爱。在一章八节那里说，我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这个心肠跟慈悲是同样一个字。然后怜悯的意思就是同情连续的意思。所以我们看见劝勉是鼓励，安慰就是在旁边说话支持他，使他舒畅，灵里的团契，灵里的交通，然后慈悲跟怜悯是爱跟同情跟连续。这里的四个有什么有什么，是在说谁呢？是在说腓立比信徒之间彼此的关系吗？也就是说信徒对信徒之间的彼此劝勉安慰吗？还是说保罗跟腓立比信徒之间的关系是讲保罗对腓立比信徒的劝勉和安慰吗？你们觉得呢？或者是最后一种，是上帝对腓立比信徒的劝勉和安慰。我个人我读经研究，我觉得我认为是最后一个，是上帝对腓立比信徒的劝勉、安慰、交通、慈悲跟怜悯。那为什么呢？我们等一下会再做解释。好，第二节下一章，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好，就是我认为 是那个绿色的，就是上帝对腓立比信徒的劝勉、安慰和交通。好，第二节，你们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第一个，意念相同，意念这个字呢，原文它是思想的意思，在第十五章，谢谢。它是思想的意思，是一个动词的不定词，代表的是一个，它是有一个行动的一个思想，这个行动是跟合一有关。所以这个意念相同可以说就是合一的态度，或者说就是同心合意。那爱心相同指的就是彼此相爱的意思。第三个，有一样的心思，这个比较难翻译，英文是叫做 united in soul， 就是在魂里面的连结。虽然不容易翻译，可是在一章二十七节那里说，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这个字可以翻译成是齐心的意思。可是这个齐心它只是一个单单的字，它不像前面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是一组的字，所以这个一个字又是一个形容词，它是用来形容后面的那一句话，就是有一样的意念的那一句话。所以齐心它是用来形容后面有一样的意念的那一句话。那有一样的意念呢，它是一个动词的分词，它也是一个思想的意思，所以它这可以翻译成思想那一件相同的事情。但是思想哪一件相同的事呢？这句话是延续前面一章二十七节那里说的，你们要同有一个心智，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所以那一件相同的事就是关于福音的事情。因此这句话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可以翻成是齐心的思想那一件关于福音的事情。我想讲到这里，大家可能会已经被我搞混了，这些原文怎样怎样怎样很麻烦，可是没有关系。简单的说呢，意念相同就是同心合意， 爱心相同呢，就是彼此相爱，有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就是齐心的思想那一件关于福音的事情。保罗要腓立比信徒同心合意，彼此相爱，齐心思想关于福音的事。保罗不是无理的要求，保罗的要求是有根有据的，是根据上帝所赐给他们的恩典。因为有这些恩典，我们才能够彼此相爱，才能够同心合意为福音的事工努力。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我们怎么可能彼此相爱呢？所以第一节保罗他才会说，既然你们在基督里得着了劝勉和鼓励，既然你们从神的爱得到了他的安慰，既然你们有份于圣灵，从圣灵的团契得到了感动，体验了圣灵的工作，既然你们都经历了上帝的慈爱和怜悯，所以不论有什么劝勉，不论有什么安慰、感动、慈悲和怜悯，既然这些你们都有了，那你们就要怎样？你们就要同心合意，彼此相爱，齐心思想关于福音的事。亲爱的弟兄姐妹，或许我们不能也没有把握要怎么样合一，但是保罗他给了我们一个信仰生活的一个真实的经历，那就是在基督在有基督在困难中他给我们安慰，有上帝安慰我们支持我们，有圣灵的团契和交通，圣灵会感动我们，圣灵会引导我们，还有上帝他永不放弃的慈悲和怜悯。因为有了这些，不论有了这些有什么，有什么有了这些之后呢，因为有了这些，我们才可以在这个基础上面，在这个恩典的基础上面，可以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保罗说这样的合一使他的喜乐可以满足。腓立比书是一卷喜乐的书信，保罗他已经很喜乐了，但是令保罗更喜乐的是什么？这个喜乐可以叫他满足的是什么？是因为他看见肢体之间彼此的合一。合一不单单是说，哎呀，我们一起来同工，我们一起彼此同心协力为福音的事情努力。合一更是一种肢体的生活的连结。比如说，我们过去待的小组教会，礼拜天早上聚完会之后，我们就会约一约啊，可能去吃中饭或者是晚饭。吃完之后呢，我们就会到学校的操场，大家一起在，不是一个人，是大家一起。整个小组，或者是有些人不见得有时间可以到，就是小组就一起到操场散步聊天，或者是去庆生什么的。有时候我加班来不及去接小朋友的时候呢，我就会打电话给我的小组长或其他的组员，请他们协助来帮我帮忙我接小朋友回家。有时候我去接的时候，小朋友都已经吃饱了那心情低落的时候呢，或者是生活有难处的时候呢，也会有个别的关怀，个别的慰问这样子。小组生活可以说是一种内在信仰生活上的一种行动上的呈现，大家连结在一起，自然的就会把家人朋友邀进来。所以小组是什么？小组就是生活。小组不是聚在一起，而是聚在一起一起生活。当然这是其中的一种的小组的生活方式，我相信在我们新竹教会一样可以发展出属于我们自己的一种小组的生活方式。这样的肢体关系可以说是同甘苦共患难，所以保罗说这样的喜乐可以让他满足。那个满足不是我们一起为福音的事工努力，而是看见肢体之间的彼此相爱，肢体之间的彼此连结，这个让他的喜乐可以满足。肢体的合一是在小组的团契的生活当中，所以有一句话说，教会最要看重的不单只是聚会而已，而是聚会之后的生活。合一之中一定有爱，如果在团契的生活中没有爱，没有喜乐，有谁会想要来参加一个充满生气抱怨的团契呢？我相信没有人会想要参加一个充满抱怨的团契。当然我们生活还是会有重担，还是会有压力，我们不是信主之后就一帆风顺，然后一劳永逸，天天喜乐，没有烦恼。可是因为有爱，有团契的弟兄姐妹的关怀和相处，虽然有重担，可是不能夺去我的喜乐；虽然有烦恼，也不能夺取我的团契的生活。所以这个就是讲到在团契里面彼此的合一，彼此的相爱， 这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因为有恩典的这个基础，让我们可以一起往这样的一个方向来努力。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经文中有关合一的阻碍是什么。合一的阻碍在第三第四节，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这一段经文谈到四种合一的阻碍，分别是结党、虚荣、骄傲和自私，这些都是自我中心、自以为是的罪。就像影片中我们一开始看到的，在地狱里面大家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结党。结党的原文的意思是自私的野心，寻求自己的利益的行为和态度。结党是说为了自己个人的私欲或利益去拉拢别人，这个叫做结党，或者是去附和随从自己喜欢的人，看起来好像跟你很好，其实是有利可图的。曾经有一个姐妹来到我们以前的教会，她说她是第二代的基督徒，谈起教会的事情的时候，她蛮熟悉的如数家珍，只是从她的话语中我有一点点疑虑，因为她说宗教都是一样的，都是劝人为善。我想基督徒怎么会讲这样的话，有一点觉得怪怪的。可是她想要来参加聚会，当然我们就很欢迎她来参加我们的聚会。后来这个姐妹和其他的姐妹的关系不错，她们就一起去逛街、喝咖啡、唱卡拉 OK， 有点疯狂，到处去玩这样子。可是到最后我们才发现，原来她是有目的的，她私底下是为了推广自己的业务行销而来的。所以这过程中呢，她错误的宗教观呢，也间接的影响那些信心还不够的人。所以看起来好像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姐妹的关系，可是却因为结党，却因为可以说是为了自己的私欲或者是利益，反而让一些信心不够的人跌倒，这个叫做结党，自私的野心。第二个是虚荣，就是虚浮的荣耀，原文的意思是没有根据的骄傲，就是一种虚假不切实际的荣耀。比如说我为了要得到别人的尊重和肯定，说夸大事实的话，夸大自己的成就，夸大自己的能力，夸大的话呢，就不免会怎么样，会说谎，甚至可能会捏造事实。有些人讲的天花乱坠，真真假假，真假参半，这样的人在掌声之中呢，沾沾自喜，这就是虚浮的荣耀。当人享受在虚浮的荣耀中的时候，你很难跟他说真心话，他听不进去。圣经说要用爱心说什么？诚实话。在团契中，如果我们用这样的虚假的态度相处的话，不敢说真心话，也不敢说诚实话，大家假来假去，不真实面对互动，连带的让我们的喜乐也怎样，很虚假，虚虚假假。这样的虚假会破坏团契中彼此真实的关系，这就是虚荣，虚浮的荣耀，没有根据的荣耀。第三个骄傲，在第三节那里说，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好，谦卑这个字呢，在原文是一个负面的字，它的意思是像地毯一样的低，形容一个人道德低下，像奴隶的膝盖在地上一样的卑贱。但是保罗却用这个字呢来做一个正面的字，因为在上帝的面前我们的确是低下的。谦卑是因为在神的面前认识自己的卑微，谦卑是因为认识自己在神面前的地位。所以谦卑它有两个角度，从神的角度我是卑微的，从人的角度他和我一样都是卑微的，我没有什么好骄傲的，所以我可以看别人比自己强。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的这句话的反过来的意思就是不要骄傲的意思。骄傲会破坏合一，因为骄傲的人通常比较自以为是，或者说比较自以为意。因为自以为意的人呢，他比较容易自负，他的想法就是我是对的，你们是错的，因此就容易看别人的缺点，或者是会看别人不顺眼。这样的人他不容易省察他自己，总觉得自己都是对的，再怎么样想来想去，他的自我反省的最后都是我是对的啊，你明明就错了啊，而自己的错都是有缘由的。如果自己有一点点的错呢，他也不允许别人提醒或者是纠正。遇到这样的人呢， 你觉得你会有什么反应呢？如果在小组里面，可能不外乎躲得躲，逃得逃，你会觉得这样的人很难相处。所以一个骄傲自义的人呢，有时候他会以他讲话的气势想要压过别人，所以基本上他的真实的人际关系不会太好。他们在工作职场中，我们在工作的职场中多少也会碰到类似这样的人，这样的人在团契里面也会让关系变得很紧张大家会怎么样保持距离以策安全。好，这样的人呢，保罗说什么，要只要怎样，只要存心怎样谦卑，因为只要一个人愿意在上帝面前谦卑，谦卑的前提是什么？是因为认识谁？认识神。一个人之所以骄傲，是因为他心里面没有神。真正认识神的人一定会谦卑，这是千古不变的道理。谦卑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这个强不是说他的能力比我更好，或者是他的道德上比我更完美，或者是在属灵上他比我更进前。这个看他比我好是说看别人比自己更重要，不轻看或看不起别人，认为他这个不好那个不好，而是尊重他这个人，虚心接纳这个人。因为谦卑的人知道每一个生命都在上帝的手中，谦卑的人知道每一个生命都是宝贵的。所以谦卑是团契相处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因为在谦卑的里面才能够真正的彼此包容彼此接纳。好，这是关于谦卑，也就是不要骄傲。第四个是自私，第四节，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这句话简单的说呢，就是不要自私自利，不要单顾自己的事，是说不要只顾着自己的私利和需要，也要顾虑到别人的权利和好处。自私的人只顾自己，因为他没有安全感，害怕自己吃亏，生怕别人会侵犯到他自己的权益或者是自己的名声。这样的人呢，就很容易增进嫉妒比较。自私的人他的内在反应通常都是害怕跟担心。一个没有安全感只顾自己，老是担心这老是担心那的人，恐怕不容易和别人分享。以前有一个广告，咖啡的广告，叫做好东西要和好朋友分享，再怎么忙也要和好朋友喝一杯吧，分享或者喝一杯。好，像这样的生活的景况，在自私的人里面其实是比较不容易看见的，他很难愿意分享出去，他比较顾自己，害怕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所以保罗说不要只单顾自己的事，当然我们都要亲手做工，要先把自己的事顾好，但是我们不是把自己做好就好，因为在基督里我们都是一家人，在基督里我们是一家人，我们都是耶稣的身体。你可能是左手，我可能是右手，左手跟右手随时都可以彼此成为帮助。如果耶稣他只顾自己的事，他就不会钉死在十字架上。有一句话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世上的人八九不离十都是损人利己的，以自己的利益为优先，但是基督徒是怎样，舍己利人。因为耶稣也是一样，他为要拯救我们的生命，舍弃了自己的生命。投影片二十五，谢谢。好，世上的人是损人利己，但是耶稣他是舍己利人，我们也是一样舍己利人。舍己利人就是舍弃自己的好处去帮助别人，让别人更好。如果有一个人有100万，拿出1000块钱帮助人，这算不算舍己？ 算， 不算？算不算？若是只有1000块，可是他拿出1000块或比1000块更多去帮助人，这是不是舍己？当然，我们不能用金钱来衡量到底什么叫做舍己。我只是用这个比重来让大家了解，舍己有点像什么？像割肉一样。如果你没有割肉的感觉，恐怕还没有到舍己的地步。真正的舍己会有点像割肉。所以舍己利人根本就是违反人性的事情，谁会愿意割自己的肉呢？不久之前我们社青有一个慕道友，他还没有受洗，可是他很渴慕，他自己都会读经祷告，也愿意参与服事。可是当我们分享到关于耶稣舍己的救赎的时候，我说我们也要学习像耶稣一样的舍己，成为别人的帮助。他无法接受， 他无法接受上帝是一个这样的上帝。他说，为什么这些病痛或不好的事情会临到我？我连我自己都顾不好，还谈什么舍己呢？这样舍己的生命，他说我做不到。虽然后来有谈过几次，但是他已经听不太进去了，所以他现在暂时离开我们。可是我相信他对信仰这件事情是很认真的思考，因为他觉得他信了他就要做到，可是他觉得他做不到舍己的生命。旁边有很多人有需要，可是我没有办法做到舍己去帮助其他的人。我还在继续为他祷告，不论他在什么地方，求神光照他，带领他。的确，利己是合理的。26，谢谢。舍己是不合理的，有谁会愿意牺牲自己的权益呢？但是上帝的真理不只是合理，上帝的道是什么？超越合理。另外一个说法叫做逆理。圣经中充满了许多逆理的真理，比如说至高的必降为，请回答哦，至高的必降为自卑的，在前的在，在后的在，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能就是若是死了， 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凡要救自己的生命必 上吊生命， 为主上吊生命的必 得着生命。 你们的仇敌要 爱他， 恨你们要待 他， 咒诅你们的要为 他祝福。 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边的也有他。还有更多，还有更多。圣经里面充满了逆理，圣经里面充满了超越合理，这些都是逆理，都是超越合理，可是却是属天国度的真理。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冲突是什么？最大的冲突是我们的生活，不论食衣住行，所有的环境关系，所有的判断都是以合理，以合情合理为出发点，可是我们却要活出一个逆理的生活，一个超越合理的生活。属天的国度的价值是超越合理的，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用合理就可以了，可是你如果要进入永生，你一定要超越合理。什么是永生呢？永生就是很简单的一个概念，永生就是很长很长很长很长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比现在你所知道时间更长，比现在这个地球的年岁更长。你想想看，有什么事情，有什么事情可以超越时间呢？有什么事情可以超越时间进入永恒呢？我们现在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有一些会存留在这个合理的世界，可是当我入土为安的时候，这些就消失不见了。但是有一些事情它会存留到永恒，他会跟着你一起进入永恒，这些存留到永恒的事情都是超越合理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在为永生，在为永恒预备自己呢？好，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关于合理逆理超越合理，这个议题有机会我们以后再来讨论。我们要回到今天的主题，其实跟合一有关，今天的主题是，以基督的心为心。教会的团契有爱有喜乐，是因为有一群人他们愿意彼此舍己。其实彼此舍己就是在为永生预备。彼此舍己，它不是自我的，不是骄傲，也不是自私的，而是愿意看见对方的需要，成为他的帮助。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上帝的爱就透过我们彰显出来。虽然在这个世界上还是一样充满了很多的忙碌、重担、压力，但是当我们愿意这样子活出爱的团契的时候，就好像上帝把我们把我们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一样，在这个团契的里面有神的爱的流露，在这个团契的里面充满喜乐跟平安。所以很多刚信主的人，他们可能还不明白神的爱是什么，但是通过肢体间的这样的关系的关怀跟相爱，他们真是经历到什么是舍的爱。因为我们是一群不会单顾自己也会顾别人的好弟兄好姐妹，是不是这样子呢？阿们。好，第三个合一的途径在5到11节。 第五节那里说，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自私自利、骄傲和虚荣是人类罪恶的本性。保罗知道他合一的困难，因为合一基本上是违反人性的本性。所以呢，保罗他就以基督为例，告诉我们要达到合一的途径是什么？以基督的心为心，也就是说要把耶稣基督的意念成为我们的意念。他原文的直接翻译是说呢，要在你们里面这样思想，就是按着在基督耶稣里的。这个思想呢，它原文是一个动词，动词代表什么？代表是要行动的。所以以基督以基督的耶稣的心为心呢，它不是只是一个要你把这样的一个意念放在心里面而已，因为它是一个动词，它代表的是要行动的，意思是你要去把耶稣的意念活出来的一个行动，就是把耶稣的意念的和耶稣的想法活出来的一个行动。我们常说啊，我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好像把这样的一个意念放在我们里面就好了，不是。从原文的角度来看，是你这样放进去之后，你是要把它活出来的，是要把它行出来的，因为它是一个动词，是要行出来的，不是只是一个意念。所以当保罗说以基督为心的，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的时候，有点老舍，不好意思，不是说要你去认同他的这样的一个想法，而是说你要活出来。那基督的心是什么样的心呢？我们要从经文来看，第一个是舍弃，他不强夺。经文第六节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新译本的翻译是说，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坚持自己与神平等的地位。上帝是荣耀的上帝，他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有、无所不能。耶稣同享上帝这些所有的荣耀，可是他不坚持自己要享有这些荣耀的权利，他放弃了他原本享有的权利。抢夺的意思就是我紧紧抓住不放，也就是说耶稣他没有紧紧抓住同享上帝荣耀的权利而不放手，所以他舍弃了，他放下了。这个就是舍弃。在小组团契的关系的当中，我们需要学的一个事情就是要将自己舍弃。我们会有很多自己的想法、自己的以为、自己的看见，可是有些东西你必须先舍弃。你会啊，你怎么这样，你怎么那样，你怎么可以这样子。有些观念可能需要先舍弃，因为当你舍弃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的看见这个人的需要。第二个是舍己。第七节那里说，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虚己就是我把自己倒空，耶稣把自己原本属神的荣耀倒空给出去了，然后取了奴仆的形象。奴仆的意思就是奴隶，当时的社会奴隶代表是在社会上最没有地位的人。所以耶稣他原有上帝尊贵荣耀的形象，但却是极度的降卑到一个地步，成为在这个世界上最没有社会地位的人。他后面说成为人的样式，强调的是耶稣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和我们一样。他原本是永恒的，他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可是他却和我们一样受限在这个时空的当中。这个是第一阶段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耶稣从无比荣耀的神成为一个最没有地位的人。第三个是卑微。第八节那里说，既有人的样子，他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从中文的意思来看，卑微、顺服跟死好像是三个不同的层次或者是阶段。可是如果从原文来看的时候，英文翻译是这样说的， Be humble, be humble himself by becoming obedient to the point of death。 就是说耶稣是透过借着完全的顺服到死的那一点上，把他的卑微彰显出来。我们平常在看中文的时候，他卑微顺服以至于死好像是一个过程，可是在从原文的角度或者从这个英文比较正确的翻译来看，耶稣是透过借着完全的顺服到死的那一点上，把他的卑微彰显出来。我们怎么样知道耶稣是如何卑微呢？就是他在死的那一点上看见他是完全的卑微。我们无法将卑微和顺服把它分开，耶稣到底有多卑微和他的顺服是相对的。 这是第二阶段极致的表达耶稣的卑微和顺服，而这顺服的极点就是什么？就是死。钉死在十字架上被形容是最残忍最恐怖的刑罚，耶稣他不只是死，而是用最残忍的酷刑被钉死。人的一生不外求得好死，可是耶稣忍受轻看，忍受羞辱，连死他都是不得好死。当然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耶稣是不得好死，可是从神的角度来看他却是完成了极荣耀的献上，他把自己献上了。第四个是关于耶稣的身高，经文第九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这段关于耶稣升高的经文我不会再多做其他的解释，因为我要回到刚才有关合一的主题。但是我们要知道耶稣从原本的至高降到至低，从自尊原本享有与神天父的荣耀降到至卑，取了奴仆的形象。他顺服天父的旨意，他用他的死亡完成了他对天父一生的顺服，最后他将生命倾倒在十字架上。所以不论是虚己、卑微、顺服以至于死，每一个阶段都是最最最极致的一种彰显。世界上的道理叫做合情合理，不论国家的法、社会的情理，基本上都是建立在合情合理的准则。可是耶稣的死是超乎常理，不合情也不合理。因着耶稣完全的降卑和完全的顺服，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所以我们回到我们合一的主题，合一的蓝图有哪些还记得吗？第一个结，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自私。好，结党就是为了我自己的利益来图谋，虚荣就是为了赢取别人的肯定和掌声，骄傲呢通常就是自以为是、自以为意，而自私呢就是只顾自己，不想让自己吃亏。而这些呢都会在团契、在小组或者是在我们事工的服事当中带来很多的关系的不舒服、紧张或者是分裂。可是保罗在这个地方他透过耶稣的生命让我们看见合一的途径是什么。刚才耶稣的三个降卑是哪？第一个是什么？舍己。第二个谦卑，虚己也是谦卑的意思。第三个就是顺服。这段经文非常的让人感动，我们再来领受神所赐的这段宝贵的经文，让我们好好的来感受透过这段经文神要向我们说的话。第五节到第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你们 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 读完这一段经文，如果你觉得你还是骄傲，那你真的是骄傲。如果你还觉得你还是自私，那你真的是自私。因为每一次读这段经文，心中就会有一种震撼，无法言语。耶稣完全的舍己，他彻底的卑微，他一生的顺服，最后耶稣用死来表明完全顺服神的意志。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他不仅承受被轻看、被羞辱和肉体的痛苦。我们在四月份的信息当中谈到耶稣是上帝所设立的挽回祭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承受的是上帝对人类所有罪恶的愤怒和审判，这些全部都倾倒在耶稣的身上。耶稣这样的生命是不是可以让我们从骄傲或者从自私的当中释放出来呢？耶稣这样的生命 是不是可以让我们更愿意学习舍己、谦卑跟顺服的功课呢？耶稣这样的生命，让我们可以从黑暗的最终可以释放出来。基督完全的降卑舍己，他不是为了自己有什么好处，而是因为他爱我们。基督的爱是这样的彻底，这样的完全。所以不论是结党、虚荣、骄傲或者是自私，再怎么自以为是的骄傲的人，再怎么自私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在基督完全舍己的爱里面，我相信这些都会一点一滴的被溶解、被消化。害怕的是你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当你愿意来到神的面前，领受在第一节所讲的那些所有的，不论是安慰、鼓励、劝勉、慈悲跟怜悯，你一定可以在神里面得到从他来的安慰。我们每一个人都来自不同的家庭背景，有不同的习惯，我们或多或少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隐藏着骄傲、自私或者是虚荣，但是因为基督的爱，他融化我们，让我们可以一起团契，一起有小组的生活，彼此相爱，充满喜乐。虽然我们还有不完全的时候，有时候也是一样会让彼此都觉得不舒服，可是我们愿意在基督的爱的里面，我在强调是在基督的爱的里面，我真的做不到，可是因为基督的爱，我们可以彼此包容，彼此接纳，这样的真诚跟喜乐是这个世界无法从我们心中夺走的平安。最后我深信，那真实要活在基督里面的人，我们真的要彼此的劝勉，因为在现实的生活中已经那么的不容易了。我们真是知道我们有软弱，我们有苦楚，有不被理解，甚至是被误会，我们有时候被轻看，有时候被不合理的对待，甚至有时候被背叛。你们曾经在公司行号 有被背叛过吗？只是因为你能力很强，然后私底下就结成一党，然后背叛你。我们生活当中会有很多不如意的事情，或者是不为人知的苦，可是我们不要忘记，上帝他赐给我们恩典和力量，就如同从神领受第一节那里说的，有什么劝勉，有什么安慰，有什么交通，有什么慈悲怜悯，上帝是帮助我们的，他一定能够叫我们的心里面的力量刚强起来。但是我们要怎么样以基督的心为心呢？基督以基督的心为心，不是只是放在心里面的一个意念或者是想法，而是要行出来，是要活出来的。我们要怎么样做呢？若是没有神的话，我们怎么能够认识耶稣基督是谁呢？若是没有团契的生活，我们又如何在彼此相爱中经历上帝要我们的恩典呢？所以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是因为在团契的里面，你不是一个人在家里面，哇，你敬拜神怎么样？哇，哦，听讲道敬拜，当然这也是很好。可是你怎么样让你的生活可以真的经历到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呢？都是在团契的当中，在服事的当中，因为你要跟人相处，跟人相处就会有面对，跟人相处的面对的时候，就会面对到很多里面的自我的东西。这个时候就是看见什么叫做以基督的心为心。所以我们真的是需要什么？需要在团契里面的生活，不只是团契的生活，我们也更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是神的话，上帝的真理。若不是神的真理，神的话，我怎么知道耶稣基督的救赎呢？若不是真理，神的话，我怎么知道我要虚己谦卑顺服呢？因为有神的话，让我们可以有盼望，因为有神的话，让我们知道那个应许永恒的盼望是确定的。所以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作为我们彼此相爱的一个途径，在主耶稣基督的爱里，让我们学习彼此接纳、包容、舍己、谦卑，活出基督有爱的团契。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先安静在神的面前。我们的生命有很多的伤痛、破口，或者是不如意的事情，让我们先把自己交托在神的手上，让神自己的爱 来浇灌我们，来充满我们。经文里面说，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我们相信这都是上帝他给我们的恩典，是基督安慰我们，基督劝勉我们，他鼓励我们，是天父他支持我们，是圣灵让我们可以在他的里面有一个交通，有一个团契，是上帝的慈悲跟怜悯，他那永恒不放弃的爱。主啊，使得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承认我们真是软弱，我们知道我们要彼此同心，可以彼此相爱，但是我们却做不到。恳求你赦免我们，赦免我们自私的罪、自以为是的罪、自以为意的罪，总是要让人看重我自己，总是要别人看到我。主啊，恳求你赦免我们。主啊，让我们看见以基督的心为心，学习那谦卑，学习那舍己，学习那放下。主啊，是的，彼此相爱，彼此的合一，不是要做什么叫做相爱，不是要做什么叫做合一，而是当我学习愿意舍己、谦卑、放下的时候，我们才进入到相爱和合一的里面。主啊，让我们更多的看见自己的不足，而愿意来仰望你，因为谦卑是看见自己在神面前的低下跟卑微。主啊，我们要来仰望你。主啊，将我们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在这个世界上忙忙碌碌的生活，我们在为什么而忙呢？我们在为什么而努力呢？主啊，是的，有一个永恒的价值是要我们活出来的。主啊，是恳求你帮助我们可以活出那永恒的价值，而那永恒的价值会随着我们到那永恒的国度里面去。主啊，那永恒的价值就是在我们彼此的团契的里面，愿意舍己、谦卑、放下。主啊，让我们可以真实的彼此的相爱，让我们可以真实的放下自己的成见，让我们可以真实的看见别人的需要，也愿意将自己交托在别人的手上。主啊，我们知道那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有时候我们真的情绪会大不过，有时候我们甚至没有办法放下自己的情绪，但是主啊，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知道你安慰我们，你鼓励我们，你怜悯我们。主啊，我们要从你那里得到那真正的平安和喜乐在我生命的里面。主啊，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在这样的一个彼此相爱的里面，主啊，看见你的合一在我们的当中，因为你就是那合一的神，你是那圣父、圣子、圣灵三而一的上帝。主啊，你的合一就要在我们的当中。主啊，我们将我们新竹教会仰望交托在你手上，恳求你就将你自己的合一放在我们的里面，好叫我们可以真实的彼此的相爱。主啊，愿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为途径，作为我们彼此相爱的一个基础，学习舍己，学习谦卑，学习放下。我们感谢你透过这样的话语来勉励我们，来鼓励我们，谢谢你。孩子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